灌醉，沉在这空间，跟你相拥抱，只有唏嘘的醉意，无言落寞地落泪，谁在这晚里放纵与他温馨。 Hey, don't